薛顺，你换的什么？ 梅香姐，啊，手巾换好了。 哎呦，这手巾倒是挺好看的，我拿进去啊。小姐，您瞧这手巾多好看呐！怎么样？小姐，这可是最好的啦！ 春丫头，吉日良辰，难道就用这苏伯伯的手巾吗？ 哟，您瞧，我也忙糊涂了，我让他们换去。哎，您别生气，我让他们换去。 怎么样？ 你呀，再换去吧。 我都跑遍了全城了，没法再换。 得了，你呀，再辛苦辛苦， 你 换去。 你让你再 换。啊，春丫头，节日良辰，就用这苏伯伯的手巾抹。 你这是怎么了？ 我怎么滚来怎么卖？你快换去吧。胡妈妈，你跟我进来啊。 小姐，我给您换了一对新花瓶，又吉祥又好看。对了，还有句吉祥话呢，叫做平安富贵。您中意了啊？我把东西给放在这儿了啊。您这儿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到后头瞧瞧去啊！我到后头瞧瞧去。 嘿呦，胡妈妈啊，小姐可真给你面子， 真中意了， 真中意了！ 阿弥陀佛啊，文香， 薛大爷， 锁麟囊也换回来了， 用锁麟囊也换回来了。我拿进去啊。 啊，文香，你要多美言几句呀？ 我知道。小姐，换来的东西已然摆好，请小姐过目。 薛大爷，你瞧这绣的，牛不牛，马不马的，这叫什么呀？ 这是麒麟瑞雪，吉祥之物啊！ 再吉祥，小姐不中意，你拿去换去吧。 向这三寨路市去一换道，换到何处去换呐？ 得了，薛大爷，您那就再辛苦辛苦吧。 啊，难死人也！锁麟囊换了几个，居不成小姐心愿，三番五次终不成心，故而落泪。 原来如此，随我进来。 哦，是是是， 老夫人来了。 宝贝

么临平三个人才到了下雨歇不管家 thank you.

人要随军，孙家庄取下了祸根，孙玉娇乃风流门前斩敌都赢得小富婆血殷勤，不一儿丢一个一位美臣就有过，你我媒婆你老不成那亲，狂女儿叫写我贤儿在梁下里勾引转脸来，马刘彪你胆大大的赤身孙家庄，你一刀脸上耳鸣将人头，胡乱丢一火于旁人，留公道在眼前冲当令人为什么见那人头你不打报恩判是真，我家是无端丧命爱恩学，只要勤劳报报名声送你金文套出耳钉马魂，你知道山有虎伤了人心那命放大胆狂了无学，去 听众朋友，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